会光凌乱着，在这个时刻，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，甜蜜散落了，情绪莫名的拉扯，我还爱你，而你断断续续唱这个。过了，走了，爱情面临选择，你冷了，倦了，我哭了，一开始的不快乐，你用卡片时写着，有些爱只给到这，真的重了。怎么了？你没了？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也不开心。数着你在无声，那些来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错的离开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为音乐音乐和海旋转着，要怎么停呢？

could take back some things I said. Wish I could make things better. I wish I could take back some things I did. Every day I'm feeling sadder.

说吧，我说吧，我说吧的鸟，我说吧，我说吧，我说吧不吧，我说吧，我说吧，我说吧的岛。

看，都许期待，心里有爱。倔强是的语调，还是像孩子一样傻傻的笑？只能说我对你一切都有感觉，感觉告诉我和你跑不掉。 我知道他喜欢跟你为 Thank you.